既能够填补产业空白，又能解决吃饭问题，而且还能转嫁矛盾。于是万历46年七月，他再次出击，这次他的目标是清河。清河就是今天的辽宁本溪，此地呢是通往辽阳、沈阳的必经之地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而清河的实现过程也再次证明努尔哈赤实在是个狡猾狡猾的家伙。七月初啊，他率军出征，却不打清河，反而跑到相反方向去闹腾，对外宣称是去打叶赫部，然后调转方向攻击清河。到了清河也不开打，又是老把戏，先派奸细打扮成商贩进了城，然后发动进攻，里应外合，清河人少势孤，守军10000余人全军覆没。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，城内的10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，有钱有奴隶有粮食，空白填补了，粮食保证了，矛盾缓和了，但他留下的是一片彻底的白地，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，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，痛苦无助。无论什么角度、什么立场、什么观点、什么利益、什么目的、什么动机、什么想法、什么情感、什么理念，都应该承认一点，至少一点，这是强掠，是自私无情带给无数人痛苦的强掠。征服的荣光背后是无数的悲戚和哀嚎。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，那么至少呢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、没有上过军校、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，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，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，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呢，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在抚顺、清河以及之后一系列战役中，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啊！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、选择战机，还是玩阴耍诈，都可谓是无懈可击。毫无疑问呢，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，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。但对明朝而言呢，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只是一个十分恶劣的强盗，不仅恶劣而且残忍。清河抚顺战役结束后呢，抢购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，不打收条，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。他挑选了300名啊当地的平民，在抚顺关前杀死了299人，只留下了一个。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，并让他带回一封信，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。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，就约定时间来作战，如果认为我做的对，你就送金银布帛吧，可以息事宁人。绑匪见得多了，带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呀、倒还真是第一次见。这个明朝不是南宋啊，没有送礼的习惯，他们的方针呢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啊。何况是撕了肉票的劫匪，既然要打，那咱就打真格的。万历47年3月，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呢，明军集结完毕，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。这个明军共分为东西南北四路，由4位总兵率领，统帅及进攻路线如下。东路指挥官刘岩自朝鲜进攻，西路指挥官杜松自抚顺进攻，北路指挥官马林自开原进攻，南路指挥官李如柏自清河进攻。进攻的目标只有一个，赫图阿拉。以上四路明军共计12万人，系由各地抽调而来，而这4位指挥官也都大有来头。李如柏的身份最高啊，他是李成梁的儿子，李如松的弟弟，但水平呢最低。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，你要说他很会打仗吧，比较扯淡。马林的父亲叫马芳，那么这个人之前没提过，但很厉害，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个文人， 当上了总兵。而至于马先生的作战水平，相信你已经清楚。那么这两路的基本情况如此，就指挥官来看实在没什么戏，但另外两路就完全不同。东路指挥官刘岩呢，也是老熟人了，十六十多斤重的大刀还轮转如飞，先打日本，后扫西南，万历三大征打了两大征，让他指挥东路可谓志在必得。但四路军中最大的主力却并不是东路，最猛的将领也并不是刘岩，这两大殊荣都属于西路军以及他的指挥官杜松。要说这杜松啊，是陕西榆林人，原任陕西参将，外号杜太师。前边提过，这个太师是朝廷的正一品之称啊，拿到这个头衔的很少很少，除了张居正外，其他获得者一般都是死人追认。但杜将军得到这个头衔啊，确确实实是别人封的，只不过呢，不是朝廷封的。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，经常主动出击蒙古，极其生猛，前后共计百余战呢，无一败绩。蒙古人被他打怕了，求饶又没用，听说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，所以呢就叫他太师。而杜将军不但勇猛过人，长相也过人，因为他常年冲锋肉搏，所以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疤，那个面目极其狰狞，据说让人看着就不住的打哆嗦。但这位刘岩都甘拜下风的猛人，这次前来上任居然是带着镣铐来的，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刚犯错误。这个杜松虽然很猛呢，却有个毛病，小心眼儿。所谓小心眼儿啊，一般是生气跟别人过不去，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，这个杜松先生小心眼儿总是跟自己过不去。比如之前他曾经跟人吵架，以武将的脾气，大不了一气之下动家伙砍人，可是杜兄一气之下竟然出家当和尚的，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事儿啊，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。可还没等别人想明白，杜松就想明白了，于是呢又还了俗，继续干他的杀人事业。后来他升了官，到辽东当上了总兵，可是升官的脾气一点也没改，上阵打仗吃了亏啊，换了别人无非写个检讨，下次再来。可这位兄弟不知哪根筋不对，竟然要自杀，好歹被人拦住，还是不消停，一把火把军需库给烧了，论罪被赶回了家，这一次是重返故里呀。虽说过了这么多年，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但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，这人呢一点没改，刚到沈阳报道就开始咋呼：“我这次来呀，就是要活捉努尔哈赤的。”啊啊啊啊！你们呢？谁都别跟我抢！哎呀，又不是什么好事，谁跟你抢啊？事实证明啊，这个光荣任务没人跟他抢，连刘岩都不敢。于是，最精锐的西路军就成为了他的部署。以上四路明军共计12万人，大致的情况，也就这样。大明人多，林子太大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鸟都飞，浑人文人猛人一应俱全。说漏了啊，还有个鸟人，辽东经略杨镐。杨镐呢是一个出过场的人，说实话呀，我不太想让这人再出来，但可惜的是啊，我不是导演呐，没有换演员的权利。那么作为一个无奈的旁观者呢，看着他的开幕和结束，除了叹息只有叹息。参战明军由全国7省及朝鲜叶赫部组成，并抽调得力将领指挥，全军共12万，号称47万，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要成事儿需要12万人，但要坏事儿一个人就够了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。自从朝鲜战败后，杨镐呢很是消停了一阵儿， 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，却会搞关系，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，20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督察院右都御史。此外呢，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。当时的朝廷首辅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，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，于是这个光荣任务啊就落到了杨镐身上。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儿，攻击方从哲，但公正的讲，在这件事上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。我查了一下啊，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，但他是万历8年的进士，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呢，20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，30而立40不惑都是有可能的。如此算来呢，万历47年的时候，杨大爷至少也有60多了。在当时的武将中啊，资格老打过仗的估计也就是他了。方首府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万历47年2月21日，杨镐坐镇沈阳，宣布出兵，下令后不久回报。报，今天下大雨，走不了了。走不了，那就休息吧。这一休息就是4天。2月25日，杨镐说，今天出兵，下令后不久又回报。辽东地区降雪，道路模糊，请求延后。几十年来呀，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，做人倒还行，很少跟人红脸，对于合理化建议他也比较接受，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，下大雪延期似乎也没什么问题。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好人不怕，坏人也不怕，就怕时好时坏，无端抽风的人。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，不知是哪根筋有问题，突然发火了。国家仰视，只为今日，若临机推阻，军法从事。完事儿，他把尚方宝剑挂在门外，那意思是啊，谁敢再说话，是来一个干一个。窝囊的几十年突然雄起，也算可喜可贺呀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。按照这个惯例啊，出师之前要搞个仪式，一般呢是找个叛徒汉奸类的人物杀掉祭旗，然后呢再杀几头牲口祭天。这个祭旗的时候找了抚顺一个逃兵，一刀下去干掉了。可祭天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啊。事实证明啊，有时候这个宰牲口比宰人要难得多。祭天的这头牛，不知是牛魔王下凡呢，还是这个杀牛的刀太钝，反正是用刀捅用脚踹，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牛干掉。这个封建社会啊，自然要搞点封建迷信，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事儿，大家都议论纷纷。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，表现出了不信神鬼的大无畏精神。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，出征。然后他就干了件蠢事儿，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儿。在出征之前，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、出征地点、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，并托人送了出去，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。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。那么对于他的这一举动啊，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，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嫌疑。但我认为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。在杨镐看来啊，自己手中有12万大军，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6万，手下的杜松、刘岩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毫无问题。基于这种认识呢，杨镐认为呢，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。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信示威之后，四路大军正式出征，史称 萨尔虎之战就此拉开序幕。但在序幕拉开之前，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。因为在这个几百年来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，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。努尔哈赤的军队啊，虽然只有6万人，却身经百战，极其精锐，且以骑兵为主。明军就不同了，12万人来自五湖四海，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。除杜松、刘延不外，战斗力相当的不靠谱。以指挥水平而论呢，就更没法说了。要知道啊，这位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山寨的土匪，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，那是见过大世面呢。加上这位仁兄天赋异禀，极具军事才能，如果李如松还活着，估计还有一拼。以杜松、刘延的能力是顶不住的，实力，这就是失败的真相。杨镐的错误啊，并不是他干什么，而是他什么都没干。其实从他接手那天起呢，失败就已注定。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，要打赢是不容易的，加上他的人家，那就变成是不可能的。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，还把军队分成了4部。在这4支军队中，他把最精锐的6万余人交给了杜松，由其担任先锋，其余3部各2万人围攻努尔哈赤。那么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，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。按照杨镐的想法呢，仗势这么大，努尔哈赤要待在赫图阿拉，不许随便乱动，等到明军4路大军压境，光荣会师，战场上12万对6万，那么最好呢分配成2个对1个啊，也不要骑马，只能步战，然后决一死战，得胜回朝。有这种脑子的人呢，只配去撞墙。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，抢了就分，打了就跑，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，严防死守。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，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。再加上杜将军的脑袋向来缺根弦，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，必败无疑。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4路进军的消息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平儿几路来，我只一路去。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，剧中没有喜悦。2月28日，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，为了抢头功，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，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，辎重落后。3月1日，他终于停下了脚步，就地扎营。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虎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

他还要玩点老把戏，摸哨、夜袭、偷粮食之类的活没少干。等到杜松不堪骚扰，在萨尔虎扎营的时候，他已经是胜券在握。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呢，已无悬念。3月2日，努尔哈赤发动8旗中的6旗，共计4万余人，猛攻明军萨尔虎大营。明军寡不敌众，全军覆没。站在吉林崖大营的杜松，亲眼看见了萨尔虎的覆灭。他一言不发，穿上了自己的盔甲，集合了剩余的士兵，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。努尔哈赤再次发动进攻，这一次他带齐了8旗的全部兵力，向吉林崖发动了总攻。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，杜松毫无畏惧，他率领明军拼死作战，激战直至深夜，重创敌军。然而实力就是实力，勇猛无畏的杜松终究还是战死了，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上万名宁死不屈的士兵。西路明军就此全军覆没。其实无论是决策错误还是指挥错误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作为一名勇敢的将军，杜松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，因为他是战死的。最先知道西路军覆没消息的是马林，因为此时啊，他距离萨尔虎只有几十里。作为一个文人，马林没有实践经验，但再没经验也知道大祸就要临头啊。关键时刻，马林体现出了惊人的理论天赋，他将所部20000余人分为3部，互相呼应，并且挖掘壕沟，加强防御，等待着努尔哈赤的攻击。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作为第一次上战场将军有如此表现就算不错了，可是不错是不够的。一天之后，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击，事实证明马林的部署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。6万多人打了半天，一点进展都没有，努尔哈赤没有办法，竟然带了1000亲兵上阵冲锋，才打开突破口。但马林同志的表现也就到此为止，毕竟他面对的是3倍于他的敌人，而作为文人，他的观念也有点问题，最后关头抛下了2个弟弟，自己先跑了。北路马林军就此覆没，西路军完了，北路军也完了。那么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辽东，但东路的刘岩却对此毫不知情，因为他连路都没找到。刘岩的运气相当不好啊，或者说是相当的好。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，走后不久就迷了路，敌人没找着他，当然他也没找着敌人。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，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，开始专心寻找刘岩。3月初4，他找到了。此时刘岩的兵力呢只有10000余人，是努尔哈赤的1/4，胜负未占一分。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岩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，却等来一个使者，杜松的使者。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传达杜松的命令，希望刘岩去与他会合。此时啊，杜松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。但是刘岩并没有上当，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。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： 我是总兵。 杜松也是总兵， 他凭什么命令我？ 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，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，刘岩呢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。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港的地方，这里呢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。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，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，他才知道自己上当。寡不敌众，身陷重围，必死无疑。但刘岩依然镇定地拔出了刀，开始奋战。 之后的一切，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：镇乱，刘延中流矢，伤左臂，右战。负伤右臂，由鏖战不已，内外断绝，面中一刀，截去半颊，由左右冲突，歼数十人而死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大致是这样的：乱阵中呢，刘延中箭，左臂负伤，继续作战。在战斗中，他的右臂也负了伤，依然继续奋战，身陷重围无援，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，依然继续奋战，左冲右杀，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，战死。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将领的最后记录。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，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，我听到刘延最后的遗言和呼喊：宁战而死，绝不投降。刘延战死，东路军覆灭，现在只剩下南路军。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，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，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，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。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，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。楚音跑得过快，自相践踏，死了点人外，毫发无伤。就军事才能而言呢，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，但他的运气啊却实在很好，竟然能够全身而退。或许这一切呢并不是因为运气，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呀，他是李成梁的儿子，而且他还曾娶过一个女子，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。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，反正他是回来的。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，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。回来后呢，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，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，所有的人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。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，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，他选择了自尽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萨尔虎大战就此结束，此战明军大败，死伤将领共计310余人，士兵死伤45870余人，财务损失不计其数。消息传回京城，万历震怒了。我说过啊，这个万历先生呢，不是不管事儿，是不管小事儿。打了这么个烂仗，实在太窝囊了，觉得窝囊了，自然要找人算账啊。几路总兵都死光了，自然要找杨镐。杨镐倒是相当镇定，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，自他回来后呢，言官弹劾不绝于耳，但是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，他也不怎么慌。可这事儿实在太大了，皇帝下旨追查，言官拼命追打，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，三天两头啊上书，摆明的是玩命的架势。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，又攻陷了铁岭，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。不久后啊，他被逮捕，投入诏狱，经审讯判处死刑，数年后被斩首。责任追究完了，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努尔哈赤也没歇着，还趁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。至此啊，这个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，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，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，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。萨尔虎之战后，明军陷入彻底的混乱，许多地方不见敌人，听到风声就跑，老百姓跑，当兵的也跑，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，竟然主动把马饿死。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，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，粮食也没有。那么对努尔哈赤而言呢，此地已经唾手可得，但他终究没有得到，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，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。 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。这个熊廷弼啊，字飞白，是江夏人，这个江夏呢就是今天的湖北武汉。自小聪明好学啊，乡试考中第一，30岁呢就成为进士，当上了御史。可此人的脾气太坏，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，坏到当了20年的御史都没升官。哎，他还有这么个嗜好，骂人，且骂得很难听，后来连他的督察院同事啊都受不了，压根儿不搭理他，基本是人见人厌的。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，相信呢，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。这个万历47年萨尔虎大战后，在一片混乱之中呢，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。他从这个京城出发的时候啊，开元还没有实现，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，连铁岭都丢掉了。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，才发现呢，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。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，叫了一个竟然吓得直哭，打死都不敢去，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说打死也不敢再走。于是熊廷弼说，我自己去。他从辽阳出发，一路走一路看，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，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，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。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啊，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、数千名士兵，还有王杰、王文鼎等几位逃将，安置了平民，整顿了士兵，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。这些逃将就求饶啊，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，何必要杀我们呢？熊廷弼说呀，如果不杀你们，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呢？然后他去见了李如珍。李如珍是铁岭的守将，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，他却一直待在沈阳。不但一直待在沈阳啊，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，他连救兵都不派，坐视铁岭失守，让人十分费解，不知是反应迟钝呢，还是另有密谋。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，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，你给我滚。李如珍当时还是总兵啊，不是说免就能免的，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，李总兵当即就滚了。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，最后被关入监狱，判处死刑。至此，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，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，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啰努尔哈赤占据，可谓是干干净净，彻彻底底。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啊，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，和他同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。但几百年后，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，万人敬仰，而李成梁却几乎不为人知啊。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，当所有的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，他却又说了一句话，我要去抚顺。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，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，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。但熊廷弼说，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，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。说是这么说，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把事儿。熊廷弼去了，大家战战兢兢，他却毫不惊慌，悠哉悠哉地转了一圈。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，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，吹号角。随行人员快要疯了，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，在大喊抓贼，偷偷摸摸的来，你还大声喧哗，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？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，人来了，号角吹了， 后金军却一动不动，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。几天后啊，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，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，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，严令死守，不得随意出击。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，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。当熊廷弼来到的消息传到后金时，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，告诉他这是个猛人。努尔哈赤不以为然呢、 哦，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这个蛮子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，如何挽回危局？ 李永芳回答道， 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。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，只用了短短几个月，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。此后啊，他一反常态，除了防御外呢，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的地区进行骚扰，搞得对方疲于奔命，势头非常凶猛。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，休养生息，等待时机。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，而且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，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在很多的史书中啊，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：皇帝老休息，朝政无人管，大臣无事干。前两条呢或许是正确的，但第三条绝对不正确。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，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。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啊，东林党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，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目标走到一起来了，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，并曾一度掌控政权，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。我认为啊，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，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问题，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：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？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敬仰的，值得膜拜的，值得三拜九叩的，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，不能当衣服穿，更不能掌控朝廷，因为掌控朝廷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。道德文章固然有趣，却是无法解决问题。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应该是顾先昭。在万历21年的那次经查中，这个吏部尚书孙龙撤职了，考功四郎中赵南星回家了，首辅王希爵辞职了。而这事儿幕后的始作俑者，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。升官了还不说呀，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友年也都是他的人家安排的，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，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。李三才偷看信件，王希爵打道回府，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，这是一团迷雾啊！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，又似乎没有关系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

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